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81章。 滋滋滋的雷电元素在莫凡周围出现了，时而看到一些雷电的电弧在莫凡的身子周围窜动着，先是一道华丽的星轨，它出现在莫凡的脚下，紧接着又是一道星轨与前一道交错着。张露露看着莫凡在描画着星轨，惊讶于他对雷系的掌握比许昭廷出色很多很多，无论是星轨的把控还是星图的相连，一气呵成，看不到一丝丝的停顿。 又是霹雳，即便是终结雷系魔法又有何用？最多轰杀一只黑鼠妖，我们这里有这么多魔能，用光了也别想杀光。 灰三为人张狂，看到莫凡使用起了和刚才许昭廷一样的魔法，便嘲笑了起来。雷系是厉害，终结领域论威力上更是无人可挡，可他们黑教廷的教徒们每个人都可以驱使一到五只黑鼠妖，终结雷系魔法霹雳最多轰杀一只，威力再霸道又有何用呢？莫凡已经听到了那名黑教廷教徒的嘲讽，嘴角浮起了一抹残忍的笑意。这帮狗东西还不是一般的天真呐，难道真的以为终结雷系魔法唯有一种形态吗？霹雳！手邪指着夜空，漆黑一片的夜空当中有雷云在以极快的速度凝聚着，雷光一闪急速下坠，一道粗壮的紫色惊雷豁然撕开了夜空，那充满毁灭的身躯一贯而下，连空气都要电焦了。夜叉！莫凡控制着这一道霹雳，当其坠落到一半的时候，更是吐出了技能的后缀霹雳夜叉。下落到一半的紫色雷电突然间出现了裂变，粗大的闪电分裂开，伸展出更多的闪电之链，叉状霹雳。这叉状霹雳整整出现了五个分裂链，可威力却丝毫不减的一轰而下，目标正是最前面的五只黑触妖。这五只黑触妖原本还在狰狞的奔跑，可被叉状霹雳其中的一只轰倒的那瞬间，竟然直接分解成了血珠。血珠非常的细，有肉有血的，那是活活的雷电肢解，骨头直接变成粉末，肉躯迸裂开了。霹雳夜叉无比迅捷粗暴，一闪而过，五只黑触妖直接尸骨无存，剩下的唯有地面上焦黑的印子和一大滩的血。刺眼的光芒让张露露有些没法睁开眼睛，她能够看清的时候，赫然看到刚才五只黑触妖在霹雳之中化为了尸水。 这是第二级的终极雷系魔法。 莫凡竟然已经修炼到了第二个终结雷系境界，十五只黑触妖瞬间被秒杀了三分之一，刚才还带着嘲讽态度的灰三脸型已经僵硬了。这个目标比刚才那个雷系的小子强太多了，无论是雷系星图的描画速度还是雷系技能的威力，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快上，快上，就趁他魔法调息的时候。 灰二愤怒地命令道，那些黑触妖不敢有一点违抗，他们继续朝着莫凡扑去。本身这些黑触妖就是黑教廷的最佳炮灰，死再多这些教徒们都不会在意的，只要完成任务。面对剩下十只黑触妖，莫凡一点都没有惧怕，手掌心上再有雷电在闪烁，雷印技能到现在更是得心应手，根本连施法的动作都看不到。撕拉的一声，利爪闪过寒芒，几乎从莫凡的脖梗位置划过，这一击要害最为可怕，脖子上的动脉如果被割开必死无疑了。莫凡已经看到了这只速度最快的黑触妖，他步子往旁边小小的迈了一下，月光被一洞水坝给截成了明暗两道。莫凡刚才就站在这明暗之间，当那只黑触妖出手的时候，他整个人没入到了暗的那条界限当中。第二只黑触妖朝着暗处扑去的时候，却是彻底的扑了一个空，愤怒的他四下寻找莫凡的身影，却不知道莫凡已经移动到了十米开外的另外一片黑暗当中。 千钧雷印 怒击。 这一次不再是紫色的雷电，雷电的紫色竟然还有一些暗色，于是所有紫色绚丽的雷电便化为了一股股黑紫色浓浓的能量，滋滋滋的。这些看上去威力远没有霹雳强大的雷印，在黑色能量下却凶猛无比。本身雷印就有抽打麻痹的效果，再有黑色之力带动周围空气剧烈的震动，便形成了一片震荡。这道雷印怒击打在了速度最快的那只黑楚妖身上，这只黑楚妖触碰到了一道电弧之后，身体就休想动弹了。紧接着带有震荡碾压效果的雷印一道接着一道拍了下来，只听见啪啦啪啦的响声，好像粗壮的紫黑色铁链重重的砸下，这只黑楚妖身体已经陷入到了一道道印痕之中。等到这些雷印全都抽打上去的时候，这黑楚妖已经变成了扁扁的肉酱，气息俨然全无。这只化为肉酱的黑楚妖就在离张露露不到20米的地方，空气还有一丝颤动，颤得让张露露内心也无法平静。 这还是雷系初阶魔法雷印吗？ 一道雷印哪怕是第三个级别产生的效果，也最多让一只黑楚妖受一些中等程度的伤，要趁着那麻痹的效果再衔接上一个魔法，才有望将妖魔重创。然而莫凡施展的雷印和所有学员包括许昭婷的都完全不同。 他的雷呈现紫黑色，他的雷可以带动空气形成一股强大的压力，原本只是鞭策的雷印赫然化为了什么重物，在黑楚妖身上碾抽，生生将一只黑楚妖给鞭打致死了。千钧，他在释放雷印的时候提到过这个词，难道说他的雷已经不是凡种了？好强啊，这个曾经在新生大赛上一举臭名昭著的大魔头竟然强到这种程度，那些可怕的奴仆级妖魔在他的面前就跟一群孩童一般，初阶魔法都可以将他们给直接鞭打致死。 千钧！就在张露露内心波澜翻滚的时候，莫凡再次描画出了雷系的星图，这星图的速度相当之快，在那么多黑臭妖持续进攻的情况下丝毫没有受到影响。雄浑的声音再次响起了，这一次莫凡是使用零级的雷种释放中阶雷系魔法，千钧雷系的初阶魔法已经足以秒杀掉这种黑臭妖了，那么威力更加霸道的中阶雷系魔法在千钧效果下又该有多么惊人的威力呢？千钧霹雳夜叉，紫黑色的雷云密集地聚集着，紫黑色毫无征兆地一轰而下的闪电劈到一半更是豁然裂开威力不减的雷电之链。不远处缓缓流淌的黄浦江倒影下这充满毁灭气息的一幕，那是一道叉状紫黑色狂猛闪电，粗狂暴躁，更带着浓浓的死亡气息。一旦带起空气的震荡，当着分裂成五道的霹雳夜叉轰落下的就不仅仅是五个目标了，而是这五道霹雳夜叉所落的这一整片区域都将造成强力的碾压之力。而无论是直接被霹雳夜叉给轰顶，还是站在千钧的空气震荡区域，小小的黑触妖都休想活命。区别只在于前者是变成了无数血珠迸散开成为了一滩血迹，后者直接变成了一坨肉酱，也不知哪个在死前承受更大的痛苦。千钧霹雳夜叉的威力比凡级的雷种强太多了，剩下的所有黑楚妖在这中阶雷系魔法的轰击下几乎丧命了，其中有一只只是运气比较好，腿被碾碎了，可惜正巧被幽狼兽给撞上了。幽狼兽慢慢地将这黑楚妖咀嚼到死，兴许在这被咬得凄惨之间，这黑楚妖也在后悔为什么不干脆跟伙伴们一起被轰杀掉，平白无故多被折磨了近半分钟。一时间所有的黑楚妖被清理个干净，莫凡在刚才还是他们这些教徒们的猎物，可一下子就变成了杀气腾腾的雷电死神。要知道他们这些黑楚妖对付两三个中阶魔法师都不成问题的，他们狡猾 迅捷，而且还懂得合作攻击。中间法师是厉害，但也架不住这么一群的生物从不同的位置包夹进攻啊。只是看到这些黑除妖在这么短时间全都变成了尸体之后，这四个黑教廷的教徒才终于意识到，他们要捕获的目标根本就不是一只绵羊，而是凶残的猛虎，实力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从那名潜藏在学校的学员那里得到的资料一点都不准确。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182章。 撤，快撤！ 灰三已经脸色发青了，转身要逃跑。 分开逃！ 灰二保持还算冷静，对自己的伙伴三人说道。四人知道不敌莫凡从四个不同的方向逃走，莫凡扫了一眼，脚下却已经有了一种不是非常清晰明亮的星轨在交错着。 你去追那一只。 莫凡指着一个往江边方向的灰衣人对着幽狼兽说道。幽狼兽马上顺着莫凡指的方向追了过去，他幽狼兽连速度爆发都不需要使用，在他看来自己有四条腿，难道还能让那个慢吞吞的两条腿的人类给跑掉吗？要不追上去的时候啃掉他一条腿，看看他还能跑多远。莫凡并不急着追，因为脚下的影子已经变成了一个神秘的星图模样，诡异的黑暗气息从中散发出来。 去！ 木凡手一推，胸前的巨大的影钉悄无声息地飞了出去。空气中根本看不见这个暗影力量的离弦飞射，可工厂上那些反光的玻璃昏昏的安全灯下却明显捕捉到有什么锋利的东西刷的一下一掠而过了。下一秒，那个之前守在外面的灰四逃跑的动作戛然而止，其奔跑的动作和他完全无法挪动半分的身躯形成了一种极其不协调的姿势，看上去诡异至极。灰四神色苍白地往后面看去，猛然间发现自己身后的影子上出现了一个像一把剑一样贯穿过去的影钉，紧接着全身周围都出现了暗影之气，这些暗影气体缭绕在他周围，将他束缚得更紧了，似乎连精神也遭受到了侵袭。 全都得死！ 莫凡看都没看一眼那个被影钉控制住的人，身子一下子遁入到了阴影当中。一团影子在黑漆漆的工厂之中快速地挪动着，没过几秒钟，影团就出现在了那名较为冷静的教徒面前。灰二拼命地跑，原本还想回头看一下那凶神追上没有，谁知道差点一头撞在那可怕的家伙身上。 火丝焚骨， 手掌上一团烈焰膨然地窜起了，莫凡近距离地将这火焰往灰二的胸膛上送过去，火焰碰到灰二肉体之后迅速爬满了灰二的全身，灰二衣服都烧了起来，焚烧着他的肌肤的同时，又有更可怕的火焰钻入到这个家伙的身体内部，连无法燃烧的骨头都可以烧成灰烬，焚骨火焰内外双燃，在莫凡特意控制温度的情况下更是可以持续燃烧很久。如果对黑教廷的人还心存怜悯，那就是对死去的人最大的不尊重。莫凡一转身，听着背后灰二在焚骨火焰中痛苦的嘶喊，眼睛却是注视着那个趁着这个时间跑远了的灰舞。这个灰舞跑得倒很快，他还是一名风系的魔法师，可以看到一道长长的风轨载着他疾行。只听见呼呼的响声，烈焰再一次从莫凡的脚下疯狂地窜起，将莫凡整个人衬托得如火焰魔头一般，明明全身都是狂躁的热量在席卷，却是冷峻无比。灰舞拼命地逃跑，很多人并不知道他除了是明珠学府的一名风系学员之外，更一直以来就为黑教廷卖命，资源他得不到，可他又渴望更强大的力量，黑教廷就给了他更强的力量。虽然已经跑远了，灰舞还是心有余悸，在新生大赛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莫凡实力强大无比， 谁知那不过是这个大魔头的冰山一角。他不明白，一个已经有召唤系和雷系的人，为何还拥有暗影系的能力。这个消息一定要赶紧报告给教室大人。 猎犬轰天！ 突然身后传来了那个人的声音。灰舞猛地转过头去，刺目的火红，他能够看到那只有疯狂地扑过来的火红色。火浪巨大无比，呈现一个巨拳的形状。他从那个破旧的工厂轰过来，明明相隔已经那么远了，这火焰拳头的威力竟然没有丝毫的减弱。灰舞想要使用风鬼改变方向，热浪使得他皮肤都要融化了。可是这巨大拳头是呈现一个渐渐扩大的扇形，往哪儿躲都毫无意义。更强的火焰轰融而过，灰舞整个人被吞没了。近距离下，猎拳可以将物体化为黑色粉末，远距离的烈焰没有那么高的温度，但要将一个初阶魔法师给轰成一具焦黑的尸体却是轻而易举的。灰舞以为自己跑远了，以为自己逃过了一劫，却怎么都没想到这个校园大魔头还拥有火系的力量。灰舞浑身火焰的缓缓倒在远处，那已经烧焦的脸上依旧带着不可置信。他永远无法明白的是，一个中阶魔法师为何会拥有整整四系的魔法。 求求你放过我吧，我也是被逼无奈，我的…… 巨影钉下，灰四恨不得给莫凡跪下来，就求他放过自己这条狗命。四系是真的四系，这个目标拥有的是四个系的魔法，教室大人确实是告诉过他们这个目标天生双系。那么正常理论来算，对方到了中阶再觉醒一系，那也应该是三系才对呀。可这四系，人与人之间还存在信任可言了吗？莫凡是不会跟畜生说废话的，他看了一眼嘴里还沾着血肉的幽狼兽，淡淡地说道：你的夜宵哦。幽狼兽确实还没有吃饱，更知道那个被巨影厅控制住的黑教廷教徒无法动弹半分，刚打算剔牙的他想到待会儿又要剔，于是决定先撕开来再慢慢的吃。黑畜妖太臭了，实在难以下咽，这些黑教廷成员的味道倒是不错呀。工厂内回荡起了最后一名教徒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而莫凡这个时候已经走出了工厂，朝着还在流血的张露露走过去。张露露莫凡是见过的，许昭廷大学的女友，只不过现在张露露已经昏厥过去了。本来还想让她帮自己守住四系的秘密，显然她在自己使用火系之前就已经昏过去了。还好莫凡是随身带一些止血药的，这些止血药不能够治愈，却至少能够保住张露露的性命。先止住血，莫凡将张露露抱到吃完夜宵的幽狼兽的背上。回去吧，莫凡对幽狼兽说道。幽狼兽吐掉了一根骨头，心意满足地驮着莫凡和张露露往市区跑去。市区有禁召唤兽令，到了人群密集的地方，莫凡就得打车了。还好张露露生命没有再流逝，否则再拖下去那就是血流干而死了。黑除药这种东西，爪子上的液体是可以让血液不凝固的。把张露露送到一家最近的医院，付了一笔不菲的医疗费之后，才有治愈系的魔法师出现，然后为他治疗。张露露失血过多，一时半会儿也醒不过来。莫凡知道医院安全性不亚于学校，留下联系电话之后，莫凡便先返回自己的住处了。 穆姐姐，你说那暗影妖兽到底躲在什么地方啊？到现在还是什么都没有，好烦躁啊。 艾图图的声音传了出来，在门外都能够听见了。莫凡开门而入，有心事的他自然没有跟两女做过多的攀谈，心事重重的回房间去了。两女谈话停止了好一会儿，直到莫凡到了二楼将房间门关上之后，俩人才对视了一眼。 他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呀？这不符合他的性格呀，而且他这次竟然没有偷看穆姐姐的大腿。 艾图图嘟囔道： 你乱说什么呀？ 穆奴娇有些尴尬， 怎么这个死丫头老是这样口无遮拦呢？ 你没发现她身上有不少茶色吗？那好像是干了的血。 艾图图说道。木奴娇没有说话，从刚才的迹象来看，她一定经历过一场战斗，那一大片的血迹相当醒目了。这家伙去哪儿了？为什么沾了这么多的血呢？ 难不成这个大魔头业余爱好是杀人？那血明显不是他的。 艾图图说道。木奴娇倒是没有瞎猜，只是若有所思了起来。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183章。 一条长长深邃的巷子，几盏看上去仅仅只能够照亮方圆几米不到的冷光。青色的石壁墙上有一些木门，是非常老旧的那种。突然间，其中一个门缓缓打开了，紧接着一群用四肢爬行的腥臭怪物快速地跑了进去，似乎还扛着一个大活人。紧接着一名灰色斗篷男子也走了进去，他入门前还特意往巷子前后看了看，确认没有人跟随。里面是一个老院子，种着一些已经掉光了叶子的树，院子很乱，根本没有人打扫。通往里面老宅子的台阶前，一个戴着半边面具的人站在那儿，手上正拿着一条鞭子一样的东西抽打着旁边几只不听话的黑楚妖，已经打得有些皮开肉绽。 教师大人，我们计划就是被这小子给撞到的。 灰衣开口说道。 许昭廷。 半边面具的人盯着灰头土脸的许昭廷，那完好的另半边脸却露出了残冷的笑容。 许昭廷有气无力地抬起头，却认不清这个奇怪的人是谁。等再仔细看了一番之后，许昭廷顿时怒不可止。 原来是你！ 伯承就那么大，同年龄中比较出色的自然相互也认识。宇昂认识许昭廷，许昭廷更是认出了宇昂。只是许昭廷怎么都没想到，穆卓云作为接班人的义子竟然是黑教廷的人。看来这个家伙也必定是伯承灾难的罪魁祸首之一了。 既然是老相识了，那我可要特别优待你。 宇昂笑了起来。 你这半脸怪物，不得好死！ 许昭廷怒骂道。宇昂笑容一下子戛然而止了，可以感觉到他整个人阴沉了下来。自从脸被毁掉一半之后，宇昂最忌讳的就是听到别人说这个了。现在他出没的地方甚至连镜子这东西都不允许有。 我说过会特别优待你，跟我们黑教廷作对，没有一个会有好下场。 宇昂冷冷地说道。 教师大人，灰五、灰四、灰三、灰二好像都死了。 灰一突然间脸色一白，低声说道。 是审判会的人。 宇昂马上转过脸来。 是目标随后赶到了，还救走了和这个小子一起的女孩。 灰衣说道。许昭廷一听这番话，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张露露没事就好，他还真担心他落到这些丧心病狂的家伙手上。宇昂手上的鞭子一下子往许昭廷的脸上甩去，一下子损失了四名手下的他显得更加愤怒了。 你在为那个活着的女孩庆幸是不是？ 宇昂走到了许昭廷面前，手上鞭子又是无情地打了下去，恶狠狠地说道。 那我就让你们后悔各自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说完这句话，宇昂直接拖着身上已经满是鲜血的许昭廷朝着老宅子里面走去。而就在一旁的灰衣看到宇昂又将活人给拖到里面，浑身不由得一颤。在黑教廷的笼罩下，某些得罪了和犯错的人往往活着真的比死还痛苦呢，尤其落到了内心越来越扭曲的这位教士的手上。 早饭。木姐姐就是人好，也帮你买了一份，还不赶快谢恩。 清早，艾图图看到睡得迷迷糊糊的莫凡从房间里出来，于是马上提着香喷喷的早饭诱惑他。莫凡也没客气，拿来就吃了。 你这人真是越来越没礼貌了。 艾图图很不开心地说道，你们查暗影妖兽查得怎么样了？莫凡随口问了一句。 不告诉你，休想窃取我们的果实。就这么说吧，这只妖兽呢，已经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了。 艾图图拍着自己沉甸甸的胸脯说道。 其实， 木奴娇思考了一会儿，认真地说道， 其实我觉得这次考验并非单纯的是寻找暗影妖兽。 怎么说？莫凡问道。莫凡现在倒没有什么心思寻找暗影妖兽了，黑教廷已经对自己下手，甚至牵连到了许昭廷。许昭廷被抓走，生死未卜，这是莫凡现在更担忧的事情。 萧院长说的是将暗影妖兽带到学校的驯兽铁笼中才算是完成任务，也就是说即便抓住了暗影妖兽，那也不算是任务完成。 木奴娇说道。 木姐姐，你是说学校并不在乎谁找到了暗影妖兽，也不在乎谁抓住了他，在乎的是谁最后将暗影妖兽给送到学校的驯兽铁笼里？那只要一个人捕捉到了暗影妖兽，那可就变成橄榄球了，每个人见到就抢啊。 艾图图说道。 嗯，所以在捕捉暗影妖兽之前，我们得把这个重要因素考虑进去。 哦，说到底，这暗影妖兽很可能就是一个引子，最终还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争斗啊。 艾图图恍然大悟，木奴娇分析的让莫凡顿时恍然大悟，所以到时候自己去抢就好了，费那么大功夫去找那个行踪不定的暗影妖兽做什么呢？吃过早饭，莫凡前往了张露露在的医院。张露露身体恢复的状况倒是良好，治愈系法师的魔法可以让这种没有伤及到骨头的伤势快速愈合，只是张露露精神状况相当的差，什么东西都吃不下，眼圈又是红红的，显然是在担心许昭廷。莫凡将他送回到他的住处，询问起了他们为何会出现在那里。 我们原本是打算寻找一些其他系的同学，组成一个队伍寻找暗影妖兽。许昭廷在洗手间撞到一个人之后脸色就变了，于是就一直跟着那个看上去也是个学员的人，跟着跟着就发现他们身边有一些黑色丑陋的东西。那个时候我想劝他离开，可他根本就不听我的劝告，还是深追了下去。 张露露说道。学员？莫凡皱起了眉头，黑教廷的势力难道已经渗透到了明珠学府里面？亦或者在这明珠学府里其实早就有他们的棋子儿，直到执行这次任务才逐渐浮出水面吗？莫凡觉得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明珠学府管理严格，没有理由让黑教廷的人那么轻易地混进来。 嗯，他们说要对你下手，但又忌惮校方和审判会，只能够寻找一些不容易暴露身份的方式。 张露露说道。不容易暴露身份的方式？莫凡低头沉思了起来。 具体我也不知道。 你好好休息吧，我会想办法找出他们把许昭廷带到什么地方的。 我们通知审判会吧。 能够有效打击黑教廷的组织就只有审判会了，普通人的力量也根本无法和能够操纵黑触妖的黑教廷抗衡。暂时不行，审判会一旦出动，嗅到风吹草动的这些黑教廷成员很可能会马上放弃这次计划，一旦他们选择收手，我们真的就再也别想找到许昭廷了。莫凡说道。张露露没有再说话了，她现在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莫凡离开后，张露露便睡下了，她半睡半醒，清醒的时候脑子里会出现那些丑陋凶残的黑触妖的画面，睡着了梦里也有那些怪物。在张露露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黑触妖更加可怕和令人生厌了，甚至他们身上散发出的臭气都好像还若有若无地缭绕在鼻尖。张露露睁开了眼睛，目光无神的样子。 屋子里漆黑一片，窗子的帘子是半拉开的，屋外的灯光洒落在地毯上，冷冷清清的。气味，张露露突然间整个人清醒了过来，身体更是坠入到了冰水当中一样。天哪，自己屋子里边怎么会有那种东西的气味呢？起初张露露以为是自己的错觉，当她再闻的时候，分明是真有那种气味在。当当当，突然楼道的位置传来了什么东西被撞倒的声音，张露露吓得魂飞魄散，一下子从床铺上跳了起来，光着脚就冲出了屋子，往这栋楼的屋顶跑去。气味越来越重了，更有一些碎碎的脚步声传来，张露露顺着楼梯之间的缝隙往下看，更是看到一群奇怪的影子在蠕动着。 是那些怪物。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184章，张露露不敢有半点犹豫，飞也似的往屋顶上跑去。他很清楚，待在屋子里边那是必死无疑了，往屋顶上面跑，他还能够顺着这些连着的居民楼房顶逃离。冲到了房顶上，深更半夜时分，连街道上都看不到行人，更不用说是这晒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楼顶了。刚跑到蓄水池的旁边，那个通往天台的木门一下子就被凶残的撞开了，一下子三四只黑触妖都从那儿冲了过来，他们舔着锋利的牙齿，眼睛里边绽放着贪婪无比的绿光，散发着臭气，熏得人直作呕。咕咕咕的，张露露刚要往另外一栋楼的屋顶上跳，却猛然间发现又有一只身体被一团浓浓的诅咒黑暗气息给笼罩的黑触妖就站在那里。这只黑触妖看上去更加丑陋，因为它的脸好像还沾着没有完全腐烂掉的皮，连血都能看得很清楚。张露露差点吓晕过去，他已经无路可逃。咕咕咕的，从楼道那儿追过来的那一小群黑触妖没有马上行动，他们只是警惕地看着那只被诅咒气息笼罩着的黑触妖。诅咒气息笼罩的黑触妖缓缓地从张露露身边爬过，一双通红的眼睛带着仇恨和愤怒，嘴里发出着沙哑可怕的嘶吼。诅咒气息的黑触妖的目标好像不是张露露，而是那一小群黑触妖。张露露呆住了，当他发现诅咒气息的黑触妖嘶吼地朝那一小群扑过去的时候，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竟然不是一伙的。诅咒气息的黑触妖冲向了其中一只体型较小的家伙，他的速度显然要比往常看到的黑触妖强太多了。就在那只体型小的黑触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直接抓住了他的四肢。不仅仅是速度上，就连力量上，这诅咒气息的妖物都要强上不知多少。浑身充满了戾气与暴躁的他，生生地将抓住的那小黑触妖给生生地撕开了。只听见撕拉的一声，混杂着肉撕开还有骨碎的声音，那小黑触妖生生地被诅咒气息的黑触妖给撕成两半，黑色的鲜血涂得满地都是。又听到了咕咕咕的叫声，其他几只黑触妖吓坏了，胆小的要逃跑。诅咒黑触妖目光一转，锋利的黑色爪子猛地交错扫过，黑色的爪芒贴着旁边的墙交叉飞过，尾随在其中一只跑得较慢的黑触妖后面。唰的一下，当黑色爪芒触碰到那只黑触妖的时候，黑触妖奔跑的动作戛然而止了，身体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 X 形状的裂痕，身体也随着这爪切的痕迹而割成了好几块。诅咒黑触妖异常的暴躁，即便看到他们四下逃窜了，依然没有打算放过任何一个。他不停地杀戮，那眼睛里充斥着的痛苦似乎只有在杀戮中才能够得到一点点的解脱。啪的一下，凄冷的月光照耀在天台上，一只壮硕的黑触妖被抛向了张露露旁边的蓄水池，顿时身体被砸得血肉飞溅，浆液缓缓地流了下来， 月光之中显得更加的触目惊心了。又听到连串的吼声，杀得干净之后，那只诅咒黑触妖发狂地仰着头咆哮了起来，这声音在几个街区都可以听得真切。更吓得那些深更半夜还在外面晃荡的人坐倒在地上。蓄水池旁边，张露露已经看呆了，这血腥的画面都发生在她面前，遍地的残肢和鲜血，她甚至可以想象到不久之后自己的下场也会如此的。她没法动弹，她甚至连最娴熟的星轨都没法将他们排列起来，更不用说是将星图给描画出来了。面前这浑身沾满同伴鲜血的诅咒黑触妖太过强大了，强大到张露露根本生不起一点反抗。嘶吼过后，那只诅咒黑触妖转过脸，脸上都是黑色的鲜血，他表情只能够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痛苦。痛苦占据了这只黑触妖脸上几乎所有情绪，以至于他的眼睛里看到的只有怨恨和凶残。张露露不敢去看这个怪物的眼睛，他双腿更不听使唤地发软了起来。那只诅咒气息的黑触妖在杀他的时候并没有像杀他同伴那样果断，他迈着缓慢的步子，但又好像在挣扎着什么，迈出去的步子又收了回来。张露露脑子里边一片空白，他也不知道这诅咒气息的黑触妖为什么迟迟不动手，以他的实力要杀自己真的是轻而易举的。 怎么舍不得下手了？ 突然一个声音传出来，在这原本空荡荡的天台上显得非常诡异。张露露猛地侧过头，赫然发现冷月光芒之下，一个戴着半块面具的人站在天台的边缘。这个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又或者他其实一直都在，在没有出生之前自己压根儿就没察觉到他存在吗？ 你真是让我大吃一惊，淬炼出一只诅咒触妖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具本身就足够强大的体魄，更需要这个灵魂充满了仇恨怨念。谁能想到你一个大好学生竟然还存着这么多的怨念？你太适合加入我们黑教廷做我们的杀人奴隶了。好的话你就不要妄想了，我们黑教廷奴役的灵魂连帕特农神庙的人都救赎不了。 那个半张面具的人语气当中带着嘲笑。 咕咕咕， 诅咒触妖发狂地叫了起来，偏偏他的灵魂又被一条无形的锁链拴着，锁链的另一头就是这个半张面具的人，纵然有再多的愤怒都无法对这个人发动任何攻击。张露露站在那里却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原本你的蜕变是一件让我非常高兴的事情，我或许可以网开一面，但是你逃跑了，杀了这么多你的同伴，作为惩罚。 半张面具的人勾起了一个毛骨悚然的笑，眼睛看待畜生一样的看着张露露，缓缓地命令道： 去把它撕了吧，小孩子喜欢撕东西玩，你在我眼中也跟刚诞生的小孩没什么区别，这个女孩呢，就是你的玩具，去吧，撕成什么样都随你。 张露露脸色更是苍白一片，半张面具的人说出这番话就让张露露感觉自己浑身颤抖了起来。诅咒触妖异常的愤怒朝着半张面具的家伙咆哮了起来。 竟然敢对我大吼大叫，你活得不耐烦了吗？ 半张面具的人从风衣当中抽出了一条黑色的鞭子，这鞭子粗如手臂，朝着诅咒触妖挥舞过去的时候，诅咒触妖竟然连闪躲都没法躲，啪的一声，一鞭子打在了诅咒触妖的身上，顿时一条烂开的血迹出现在后背上。 去杀了他， 半张面具的男子叫道，眼睛突然一红，诅咒触妖迈开了步子朝着张露露走去。诅咒气息与熏天的臭气一下子扑到了张露露的身上，张露露直接吓得坐倒在地上了，脸上满是恐惧和泪水。 我说过会让你活着不如死了， 半张面具的男子狰狞地说道。 诅咒触妖离得张露露越来越近了，他的爪子几乎要抬起来了，然而他的手臂也在颤抖，那张有些腐烂的脸更加痛苦地扭曲了起来。终于他的爪子一下子往他的自己肩膀上抓去，深深的利爪竟然一下子陷入到了自己的肉里边，像是要将自己的左右胳膊给卸下来一般，发狂的声音从喉咙深处喊了出来。 你违抗不了我的，杀了他，你的痛苦就会减轻很多很多。每一只黑触妖一旦灵魂背负的罪孽越多，他就会越强大，也越能够适应灵魂奴役的折磨。快杀了他！ 戴着半张面具的人也咆哮地命令起来，宇昂一边咆哮一边笑着，要杀这个女孩对他来说易如反掌，可是他就是想要看到变成诅咒触妖的许昭婷亲手杀了他。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185章，金源公寓，莫凡站在阳台上，手中拿着电话。 唐月老师，你总算联系我了。 莫凡脸上有了一丝笑容。 我现在在杭州，走不开身，你没有什么事吧？我得到消息，有黑教廷在魔都一带行动，他们全部都是冲着你去的。 唐月急切地问道。 没什么事儿，就是遇到了一群小黑触妖，被我杀了。 莫凡说道。 你这样太鲁莽了，要是出了什么事，黑教廷行事手段是残忍至极的，一旦你落到他们手中，很可能就会被他们变成那种怪物，所以你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唐月非常严肃地说道。 什么怪物？ 莫凡有些不解地问道。 就是黑触妖啊。 黑触妖？那不是妖魔吗？ 莫凡更是不解了。其实莫凡也有些奇怪，似乎只要是黑教廷的人都能够驱使几只黑触妖，偏偏能够驾驭妖魔的人似乎只有召唤系吧，总不能黑教廷的人全部都是召唤系的。 他们不是妖魔，他们都是人，活人。啊， 什么？ 莫凡愣住了。 活人？那些黑触妖是活人？ 他们都是一群灵魂被诅咒了的活人，这是黑教廷最可怕的秘术。 唐月说道。 许昭婷被抓走了。 莫凡沉着声音说道。唐月那边也沉默了起来。许昭婷也是唐月的学生，他怎么可能不认呢？可是唐月现在也无能为力了，审判会现在不能大规模出动，一旦出动的话，就会将好不容易引入天罗地网的黑教廷团伙给跑掉，更何况许昭婷已经被抓走，基本上没有活着的可能了。 唐月老师，我得去看看张露露，假如许昭婷变成黑触妖，就意味着他们知道了张露露的住处。 张露露？她是谁？ 她是许昭婷的女友，许昭婷的家人在博城灾难中都遇难了，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女友一直陪着他。我想对许昭婷来说，张露露就是他最重要的人了，我不能再让他出什么事儿。 莫凡猛然地意识到了什么，急匆匆地挂断了电话，冲下楼。莫凡也顾不上市区不能召唤召唤兽这个规定了，直接唤出了幽狼兽，让幽狼兽朝着张露露住的地方飞奔而去。夜里道路宽阔畅通，幽狼兽直接在车道上狂奔，所有的交通规则在这只野兽面前都是扯淡的。月色冰冷，寒风在天台处更加凛冽了，吹在脸上像刀子一样划过。张露露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面前这张腐烂的不成样的脸，更不敢置信地看着那双嫉恶如仇的眼睛。 他是许昭婷，他是许昭婷。 瞳孔不断的扩大， 扩大到已经要凸出来了，眼泪大滴大滴的落下，心里的疼痛已经让张露露有些忘记了那半贯穿了她身体的长长的爪子。这一刻她明白了，这只被诅咒的黑触妖为什么要杀掉那些企图追击自己的小黑触妖，也明白她为什么迟迟不对自己下手，更明白她之前其实是在保护自己。可是血液在狂流，生命在流逝，爪子穿过他心脏的这个过程，他反而不再那么恐惧了。与其被那些脏东西给杀死，倒不如 我说过你是控制不了自己的，作为主人，我仁慈地给你们最后一点谈话的时间，只不过你动作要快一点，不然血流干了，你说什么他就听不见了。只会咕咕叫的你估计也表达不了什么。 戴着半张面具的人格外的享受一般，他长长的风衣一扫，带着那猖狂病态的笑声消失在了天台。 哒哒哒哒哒， 大片大片的血液打落在地上，诅咒触妖僵硬在那儿，脸上的表情已经不能再用痛苦来形容了。他的瞳孔要爆炸了，他发狂地叫着，竟然张开了嘴，一口咬在了自己的手腕上。咔的一下，他把自己手腕给生生地咬断了，就像是在咬死自己最痛恨的仇人一般。嗷嗷的几声叫声，面容剧烈的抽搐，声嘶力竭的吼叫在天台上不停地回荡着，黑色的液体从眼眶中不停地滑下来，挂在了那张抽搐的脸上。他疯狂地咬着自己的身体，将皮生生地撕下来，将杀人的爪子给生生地咬断。此时他对这具身躯的痛恨已经超过了一切。黑色的阴影之中，一个男子像是从另一个世界走出一样，他踩过遍地黑色鲜血和残肢的天台，那双黑色的眼睛正注视着唯一一个流着鲜红色血液的人。他半依在蓄水石坝上，胸口上有一个断掉的手腕，手腕另一头的爪子已经深深地刺了进去。他苍白如纸的脸上看不到多少痛苦，只能够证明他不是死在恐惧和绝望之下。女孩的旁边，一个遍体鳞伤的妖物蹲在那儿，他一直用眼睛注视着已经安然离开的女孩。他在痛哭着，尽管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痛哭的样子和人有很大差异，但莫凡知道他在哭。莫凡深呼吸了一口气，缓缓地朝着他们走去。对不起，我来迟了。莫凡看着那只诅咒黑触妖，他是许昭婷，莫凡很清楚他一定是许昭婷，没有哪只黑触妖会守在一具女孩尸体旁边流露出如此痛苦之色。当莫凡看到许昭婷的右手手腕是断掉的时候，酸楚如泉涌一般的涌在胸腔之中。许昭婷慢慢地抬起那张绝望的脸，此时保留了一些人性的她认出了莫凡。她突然用爪子划开了腹部，慢慢地从腹部里面掏出了什么。莫凡有些疑惑，接过她从腹部掏出的东西，擦掉上面的污秽物，莫凡一下子愣住了。这是一块皮革，皮革上面有明显的划痕，这些划痕在月光下可以辨别得出是一个名字。 是蓝衣之士的名字，许昭婷找到了那个蓝衣之士的名字。 唐月有些激动地在电话那头说道。一个名字有什么用？莫凡问道。 绝大多数黑教廷在社会上都有一个正经的身份，这个名字就是那个蓝衣之士掩人耳目用的名字。其实据我们猜测，要对你下手的那个真正主谋很可能是明珠学府的学员，只是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这次行动目标就是这名蓝衣执事，他的名字是相当重要的线索。蓝衣执事是会与红衣主教撒朗直接接触的人，我们有望从这个蓝衣执事找到撒朗。 这样，那你快去告诉上头吧。另外，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许昭婷变回来？莫凡拿着手机，目光却扫了一眼依旧蹲在张露露旁边的许昭婷。 帕特农神庙神女的治愈有希望救赎，但是据 去。 那就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莫凡虽然听不懂唐月说的是什么人，但从唐月的语气来看，许昭廷是没有变回来的希望了。黑教廷的歹毒实在令人发指。 你照看好他吧，我先汇报。 好的。挂掉电话，莫凡发现许昭廷已经抬起头来看着自己了。 咯咯咯。 许昭廷伸出另外一只还算完好的爪子，朝着莫凡发出了奇怪的叫声。你想说什么？莫凡揣摩着。 咕咕咕。 许昭廷指了一下莫凡，然后指了一下他自己心脏的位置。我来结束你的生命。莫凡有些诧异地说道。许昭廷点了点头。我带你到审判会，让他们暂时将你控制起来，会想办法将你变回来的。莫凡认真地说道。许昭廷摇了摇头。现在张露露已经离开人世了，他自己又变成了这个样子，与其再被宇航那个变态当成奴隶去不停地残害人命，还不如现在就结束掉自己。许昭廷无法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的灵魂被奴役着，是无法亲手了结自己的，所以他恳求莫凡来动手。死了会是一种解脱，尤其对于黑触妖来说。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